有多么的帅气。 哎，是个唱歌的好手。 对， 好，真不错啊，天平，谢谢你的分享。同学们有时候啊，唱一句两句的都没问题，只要你愿意来唱两嗓子。比如说这位新同学风儿，他就唱了10秒钟。 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哎，抛砖引了个玉哈，其实很好的。 这个砖可不是个玉，砖这砖不是砖，这砖是玉，其实是 直接就把玉抛出来了。 他这个歌就这两句感觉，首先音乐功底很棒， 是 英语也不差， 怎么还不多唱点让我们欣赏欣赏啊？ 对啊，多特别有感觉啊，真的很舒服 啊！希望以后能多多听到你的歌声。 对，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就是要学歌花时间啊，其实我觉得你完整的展示出来啊，它那画面感觉全出来了，相信你能驾驭得很好。 唱歌毕竟是生活中的一种享受啊。安娜同学啊，配了音乐。 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好，谢谢谢谢，有一种动画配音的感觉。 是不错。我觉得这个如果加了配乐以后吧，这个整个这个感觉就升级了。 它是跟这个清唱还是不一样啊？ 对，所以的话呢，这个当然又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点，因为真正配了伴奏以后啊，你的音准要求啊，各方面又提高了，有什么问题一下子都能听出来了。我觉得它整个抓的还是挺不错的。 对对，整个抓的不错，就是它的音质不是特别好，录音的音质不太好。如果说音质能好一点，可能给我们的这个视听感觉要更好一些啊。 没错。 接下来这位是 Bugs Bunny。 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哎，这也是一听啊，就是一艺术人才，也是平时喜欢唱歌的，绝对是。 对。 那 KTV 里边的麦霸。 呀，麦霸。 绝对是麦霸。 对，但唱歌的话呢，除了我们的音准以外的话呢，其实对每个人的这个音质也有要求啊。如果你的音质特别的好，那么你这歌唱的感觉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气息了。 先天占优势。 先天占优势。 先天占优势。 嗯。 而且吧，有的人唱歌是特别深情的，有的人唱歌是举重若轻的啊。他就是属于那种比较 laid back 那种，天平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深情的，唱进去的那种。 对， 大家各有特色，本来男生也就不太多， 对， 这个男生尤其显得有特色。菲菲不是灰灰。 I've been living with the shadows over her 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up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这个声音啊，就适合在这个满月的时候，月光照进窗棂，在家里就清唱这个歌声，他这样唱就很好听，有意境。 没错，是的。情感的投入往往是歌曲人们首先听到的时候第一感受啊，不是你的词儿啊，所以一定要有自己的情感在里面。 我们挑选出来登台表演的同学都是比较有自己特色的啊，有些同学没有被选上，但是唱的也挺好的，也唱的挺好啊。因为时间关系嘛，下一位同学，哎，是位小朋友啊 ，Cici 听友家的小朋友叫做 Sella。我们来听听看，他为此已经准备了大概两三个星期了。 哎呀。 Dreading past, I just can't see to move on. ever hol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it again someday. Everything I saw in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All I want to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I can make it true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Oh, oh, oh. 哎，稚嫩的声音一听啊，它天然就有一种冲击力。 嗯，真不错。然后这女孩的声音呢，就本身就带有那种天使天籁之声的感觉啊，真的特别舒服。 因为年纪小，所以这词儿呢，其实好多都有点葫芦下来的、不是特别清楚，有的时候吞音吞太多了。 对， 但是他大体能明白在唱什么。他最强的优势是他的调特别准。 嗯，没错，丢那点东西，其实啊，是不了解这歌的人，他也不知道、整体听着还是挺不错的。 哎，整体听着吧，就是一个，就是感觉这小朋友啊，唱歌有天赋。 对， 唱歌有天赋 啊， 音准特 别 好。 别好这个其实好多人唱歌的时候啊，可能会因为保证整体感牺牲部分，也正常。 嗯，他是给人感觉他这个好像不是很费劲啊，唱着。 嗯，对。 我觉得唱的比我都还好，唱的比我好多了， 比我更好。 真的是后生可畏哈、继续加油。 嗯， 好，最后我们请 Viola Liu 来压一下轴哈、他有配乐。 I've been living with the shadow overhead.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I've been sitting aside timeClear little space in corners of my mind.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Watching but the stars refuse to shine. I've been searching but I just don't see the sign. I know that it's out there. 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for my soul somewhere. I've been looking for someone to shed some light. Not somebody just to get me through the night.I feel some direction, am I open to your suggestions?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他这段歌真是，他这节奏卡的也太好了。 嗯， 一般人不是说想配乐就能配上的。 是啊，怎么配的？ 对啊，这种还是我觉得可能自己平时也特别爱唱歌。 是的，这个听友说是在唱吧。 哎，就是说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反正呢感觉是挺好的，挺不错的，要是再清洗一下会更好、哈。 可能是在那种那个就是公共场合的那种唱歌的小房子里，是吧？ 嗯， 哎， 但是呢 ，anyway 啊，感谢大家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作业的展示，让我们觉得大家很喜欢这首歌，而且也能够把它驾驭好。 没错， 反正歌曲呢，一定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美好的放松生活的方式。 对， 唱得好跟不好都可以平时多唱唱，陶冶性情。 对， 嗯， 放心大胆的唱吧。 好，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歌学习。今天这首歌呀，也特别的简单啊。也不说很好唱吧，但是呢至少这歌词并不是很难，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这是来自非常著名的男生双重唱的乐队，叫 Simon and Garfunkel。 当年啊，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他们的一些歌曲，比如说寂静之声， 嗯， 比如说像 Sound of Silence、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嗯，全都是这种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斯卡布罗集市经典的这个毕业生的歌曲、都是他们的作品。 可以说他俩呢已经是到达了音乐中啊旋律和和声组合的一个极高的水准。今天这首歌曲其实本来是一首来自南美的秘鲁的民歌，名字呢叫做，其实它应该不是英文的本名，但是翻译成英文呢叫 If I Could， 翻译成中文叫做老鹰之歌。这是当年的 Paul Simon 啊，在一次巴黎的旅行当中听到的，非常悠远又深邃的南美小调，一时听到以后非常喜欢，马上呢就填上了英文歌词，回到美国以后啊就出版成了唱片。没想到这首歌民谣就风靡了全世界，传唱至今。大家肯定听过这首歌曲，悠远又神秘的旋律，古朴独特的安第斯山区的民族乐曲的编曲，让这首歌听起来格外心境明澈。 David 老师觉得这首歌它表达了一种什么呢？ 它表达了一种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啊。尽管它的时代背景呢是为了抗击外敌的这个侵入，但是呢就是说在歌曲本身来讲特别适合这个秋季大家自驾的时候，知道吧，哎，往前走着，开着车听着这首歌，寻找着自己的自由之路，终于离开这个地方了。对， 好， 走向原野。 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歌词就是这些了啊，歌曲呢也不长，大家发现其实你没有办法分辨出来哪一个是 Simon 的声音，哪一个是 Garfunkel 的声音。 是 Simon 的嗓音呢是松弛。